Ready, steady, go. 那今天我们要学跟练习洗脚目的大。 那么我们练习怎么去学这个起心观？ 那洗最好我们应该翻译目的大为水洗。 那个起呢最好就是翻译为除起。 那重要这个随喜的修行要跟前面的慈悲要合起来， 重要就是这个随喜的练习要同前面的慈悲一起去做合起来。 其实我们的小小心的错误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很深的习气，我们一直在分别心。 其实我们小小的心的错误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分别心。 因为在分别心，我们看不到在佛法里面所有的想法都有关系，所有的不想法也都有关系。 因为分别心里面，我们就看不到所有佛法的善法都有关系，所有不善法都有关系。 所有的善法的根本就是命，所有的不善法的根本就是无命。 所有善法根本就是命，所有不善法根本就是无命。 因为我们众生是在无命，所以我们有苦。 因为我们众生无命，所以我们有苦。 因为我们有苦，所以谁能够救我们？ 因为我们有苦，那谁可以救我们呢？ 那如果我们相信佛法，那就只有法能够救我们，没有别的。 如果我们相信佛法，那只有法可以救我们，没其他。 法的所以还是行。 法的所以仍然是心， 不了解心，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法。 不了解心，我也没办法了解法。 因为命就是属于心，无命也就是属于心。 命是属于心，无命也是属于心。 我们有命，佛教的命的根本就是缘起。 命的根本就是缘起。 元气其实是不可思议， 元气其实是不可思议。 因为我们思维元气，我们只能够看到小小部分。 我们思维元气只能够看到小小部分。 虽然看到小小部分，我们已经诊断是这样不是那样，一定要这样不要那样。 虽然看到少少的部分，但我们已经是判断了，一定要这样，不要这样，已经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法的了解也是一分，不是几分。 所以我们法的了解是一分，不是句分。 变成几分，那我们就是佛。 变成句分，那我们是佛。 现在如果一分能够了解，那已经对我们的心基金的好处是不可思议。 就算有一分的了解，那对我们心寂静的好处是不可思议。 其实佛所教的法都有关系。 其实佛所教的法都有关系。 因为我们不了解佛所教的法的深度，所以我们一直看一个部分的决定，这个是对，这个一定要学，别的我们看不到。 因为我们不知道佛所教的法的深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方法，我认为一定要对，其他就不了解。 所以我们学戒律，我们看不到定，看不到慧；我们学定，看不到慧；我们学慧，看不到 顶看不到尖。 咁所以我哋学界就睇唔到顶，我哋学定就睇唔到位。 同样的道理，我们学执行观，我们看不到悲心观；我们学悲心观，看不到息心观；我们学息心观，看不到色心观。 同样嘅道理，咁我哋学慈心观睇唔到悲心观，学悲心观睇唔到喜心观，睇唔到舍心观。 所以，要从最简单的到最难做的。 所以要从最简单到最难做。 佛教法每次就是这样， 佛教法每次都系咁。 从简单的、从粗的了解越来越微细的， 从粗嘅了解越嚟越微细， 最微细的就是舍， 最微细嘅就系舍， 因为舍就是解脱的内容。 因为舍就系解脱嘅内容。 现在我们不是罗汉，我们不是佛，所以，我们很难了解舍。 而家我哋唔系罗汉同埋佛，咁所以好难了解舍。 不过了解舍，我们也能够修慈悲喜舍圆满。 不过了解舍，我亦都可以修慈悲喜舍圆满。 慈是悲的因缘， 慈系悲嘅因缘， 我们已经有说明， 我哋已经有说明。 没有慈无法修悲。 冇慈就冇法修悲， 虽然我们修悲，不是真的悲， 虽然我哋修悲，但系唔系真嘅悲。 因为这个悲，就是靠我们的无明，不是靠明。 咁呢个悲靠我哋嘅无明，唔系靠明。 明是从大智来 明系从呢个大慈嗰度嚟。 有明呢，心会开裂。 有明咧，咁个心会开裂； 那有慈也，心会拉开。 有慈，咁个心亦都会拉开。 心没有拉开，我们无法修悲。 心冇拉开，咁无法修悲。 因为这个悲不是无量心， 因为呢个悲唔系无量心。 它只能够变成无量心。如果我们有尝一点点无量吃的好处， 佢能够变成无量心，系因为我哋有尝试一点点无量慈嘅好处。 所以说，其实所有的波罗蜜都跟吃有关系。 所以所有嘅波罗蜜同慈都系有关系。 吃，就是所有的想法，也是所有的想法的根本，像命一样。 慈亦都系所有嘅善法根本，就好似命一样。 你有命，你能够清净；你有吃，你也能够清净。 你有明，你能够清净；有慈，你亦都能够清净。 所以，吃是要连续不断的修。 所以慈系要连续不断咁修。 如果还没有定，你不能够修定，从悲心观开始，从息心观开始，从色心观开始，你要先把握慈心观的定，再先悲心观、息心观、色心观。 如果冇定咧，咁你就唔可以由呢个悲心观、喜心观等等开始啦。你要把握定啊，先可以由悲心观、喜心观开始。 所以这个执行观，不管我们是修什么方法，要一直强调，要一直知道，是为它的重要性。 咁所以唔理修咩方法咧，就一直强调去思维佢哋嘅重要性。 那我们已经有说明，修执行观就是是为一切众生的乐分。 咁我哋有讲过啦，修持心观系思维一切众生嘅乐分。 一切众生都在求乐，我们是众生，因为我们求乐， 不求得，那不是众生。 我哋众生，我哋求乐，咁唔求乐咧，就唔系众生。 其实众生的活动就是来求乐， 其实众生活动咧，就系嚟求乐。 众生的行为都是在求乐。 众生行为都喺度求乐。 因为我们求乐，所以，我们是活的。 因为我哋求乐，咁所以我哋系活生生嘅。 不求乐，那就死了。 唔求乐，咁就死啦。 因为不了解乐，所以我们在苦里面。 咁啊，唔了解乐，咁所以我哋喺苦入边。 一切众生都在求乐。 一切众生都喺度求乐， 连害自己的众生，可是还是求乐， 连害自己嘅众生都喺度求乐。 连求苦还是求乐， 连求苦嘅众生都系求乐， 所以要从乐开始， 所以要从乐开始。 有乐才能够接受苦，没有乐那没有办法接受苦。 有乐先可以接受苦，冇乐就冇办法接 我 受。 们已经有说明，佛是叫苦谛，没有叫乐谛。 说明，我哋已经说明啦。咁我哋佛咧系教苦谛，唔系教乐谛。 苦谛在瑜伽师地论叫它安利谛。 苦谛喺瑜伽师地论叫安乐谛。 你没有安利自己的心在苦谛，那你就无法了解佛法。 你冇安立自己嘅心喺苦谛，就无法了解佛法。 所以了解苦谛就是所有的想法的根本。 了解苦谛就系所有善法嘅根本。 不过你无法了解苦谛，如果你没有了解乐， 但系你冇办法了解苦谛，如果唔了解乐。 因为苦谛其实如《般涅槃经》是讲，苦谛就是不苦。 咁就系苦谛，如大波涅槃经所讲，苦谛就系不苦。 因为有苦谛，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什么超越苦。如果没有苦谛，我们也无法了解什么超越苦。 咁有苦谛，所以我哋可以了解超越苦。如果冇苦谛，就无法了解超越苦。 所以苦谛叫安利谛。 所以苦谛叫安乐谛。 安利在轮回，安利在超越轮回的法。 安乐喺轮回，安乐喺超越轮回嘅法。 所以，苦谛是非常重要。 所以苦谛系非常重要。 因为了解苦谛，所以，悲会变成大悲。 因为了解苦谛，咁所以悲就会变成大悲。 不过，悲变成大悲，因为有大慈。 大悲变成大悲，因为有大慈。 大乘佛教的经典，像《维摩经》等等，都是说明这个道理。 大乘佛教嘅经典，好似《维摩经》，都系说明呢个道理。 没有大慈，不会有大悲。 冇大慈就唔会大悲。 那有大悲，才会有大喜。今天我们是讲大喜。 有大悲先会有大喜，咁今日我哋就系讲大喜。 那大喜，比大慈还微细，这是不容易了解。 大喜比大悲仲要微细，呢个系唔容易了解。 那大喜，是小喜。如果我们了解像，清净道论，是无量心的所愿为众生而已。 咁大喜系小嘅喜啦。如果我哋好似清净道论咁了解四无量心嘅所缘性，只不过系众生。 那些道理我们已经有讲过。 嗰啲道理我哋都有讲过。 如果我们像阿毗达了解是无量心的所愿为众生，那无法用是无量心来解脱，因为众生就是烦恼的因。 咁好似阿毗昙入边有讲啦，如果用呢、这个众生为我哋嘅四无量心所缘，咁就冇办法以四无量心解脱。 所以即使论阿含经都是教你要加在十无量心十念处的修行，才能够感到究竟快乐，就是涅槃。 咁所以《阿含经》都有讲啦，如果你喺四无量心要加四念处，咁先至可以见到究竟涅槃。 你没有在十无量心加十念处，无法用这个法门得到究竟法。 咁你冇喺四无量心加呢个四念处，就冇办法用呢个方法得到涅槃。 般若波罗蜜经跟大乘佛教的经典就是讲另外一个道理，我们已经有说明。 关于《波罗蜜经》同埋《大乘佛教经典》，就系讲另外一个道理。咁我哋有讲过。 依照般若波罗蜜经四无量心的所愿不单是众生，只是众生是基本的所愿，也是法，也是无所愿。 依照《波若波罗蜜经》咁，基本嘅所愿系众生啦。咁四无量心嘅所愿亦都系法，亦都系无所愿。 这个无所愿叫无缘， 呢个无所愿叫做无缘。 无缘也是无对象，也是无因缘，两个都在。 无缘亦都系无对象，亦都系无因缘。 两个当然是一个意思，有所愿才会有因缘，没有所愿哪有什么因缘？ 两个其实一个意思啊，冇所缘就冇因缘啊，冇因缘咁有啲咩所缘？ 那我们已经有说明，佛没有住所，所以他是佛。 我哋已经说明啦，佛冇住所，所以系佛。 我们的心有住所，就是我们的习气，所以我们不是佛。 我哋嘅心有住所，就我哋嘅杂气，所以我哋唔系佛。 我们的心的住所就是我们的业， 我哋嘅心嘅住所就我哋嘅业， 这是我们的因缘。 呢个我哋嘅因缘。 因为我们不了解那些因缘，我们也很难了解法。 我哋了解嗰啲因缘，就好难了解法。 虽然我们学，还是不了解。 所以我哋学，咁仍然了解。 那什么是发无量心？什么是无缘无量心？我们已经有讲过。 乜嘢系法无量心？乜嘢系无缘无量心？我哋已经有讲啦。 在发无量心，在无缘无量心，所有的法包括在里面。 喺法无量心，喺无缘无量心，所有嘅法包含喺入边。 不但众生，全部都在里 唔单止系众生，全部都喺入边， 面，全部都是无量。 全部都系无量。 众生无量， 众生无量， 世界无量， 世界无量， 法无量， 法无量， 调伏无量， 调伏无量， 调伏方便无量， 调伏嘅方便无量， 都是在无量里面。 都喺无量入边。 修菩萨道就是所谓，这个无中无量，一切是谛听，就是这样说。 修菩萨道就系思维呢五种无量，而家先人有咁样说明。 所以这是指我们的般若波罗蜜智慧的调整。 咁呢个系我哋般若波罗蜜智慧嘅挑战。 我们不是为那些无量，我们就都在矛盾里面。 我哋思维无量，咁我哋都喺矛盾入边。 因为我们有讲过，轮回本来就是讲矛盾，众生都是矛盾，除了矛盾以外，没有什么众生。 因为我哋有讲过啦，轮回就喺矛盾入边啦，除咗矛盾就冇其他众生。 每个众生都是在矛盾。 每个众生都系矛盾。 如果不是在矛盾，那不是众生。 唔系矛盾就唔系众生。 那些矛盾都有它的因缘， 矛盾都有佢嘅因缘。 都是过去的因缘，都是过去的习气。 就系过去嘅因缘，过去杂起。 无量无量因缘， 无量无量因缘， 这个无量无量因缘，就是 时间就是众生，就是法，就是调伏，就是调伏方便，都是在无量里面。 无量因缘在世界，就是法，就是调伏，就是调伏方便，都在因缘里面。 在无量里面还是有量，在量里面还是有无量，因为我们不是为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不了解是无量心的好处，那些我们都有讲。 在无量入面都有量，有量入面都有无量，因为我们不了解那些道理，所以不明白性无量心的好处，那些我们都有讲过。 这个也是我们有讲过，是无量心跟净土法门的关系。 这个我们都有讲过四无量心和净土法门的关系。 你修是无量心，你是是为无量，你修净土，你也是是为无量。无量是真的，有量就是假的。 所以四无量心就是思维无量，咁无量就是真嘅，有量是假嘅。 不过假的不是说不存在， 假嘅唔系话唔存在。 如果你说不存在，这个是不真见。 如果你话唔存在，咁呢个系不正见。 假的存在在真的里面， 假嘅系存在喺真嘅里面。 真的存在在假的里面。 真嘅又存在喺假嘅入边。 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的智慧很有限制。 我哋睇唔到，我哋嘅智慧好有限制。 所以我们很难，我们用不到佛法的智慧。 所以我哋好难，我哋用唔到佛法嘅智慧。 啊，是无量心，净土也是来让你用得到佛法的智慧。 四无量心净土都是令你用到佛法的智慧。 你能够用得到佛法的智慧，那这是大喜。 你能够用到佛法的智慧，这个就是大喜。 所以，如果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了解大乘佛教的经典是教这个喜比乐还为喜。 了解这个道理，我们明白大乘佛教所说的喜比乐重要为细。 如果你扩大你的所愿， 如果你扩大你的所愿， 那那个喜不是属于众生，它是属于法。 喜就不是属于众生，属于法。 不过你还是要从众生开始， 但仍然要从众生开始。 不过究竟喜是属于法， 我究竟喜是属于法， 你只是要用众生来了解法， 只不过我们用众生来了解法。 所以还是用喜心观，你也还是从还是经过东洋的过程，跟执心观、悲心观跟起心观， 我们都是经过同一个过程，就是起心观、悲心观、起心观。 你也是选择一个人物， 你都是选择一个人物， 不可能是自己，因为你不会开始从关系自己。 我们 不是从自己了，因为不是可能从自己开始欢喜自己。 如果你已经不是很熟悉定，那就变成很大的矛盾，你开始从欢喜自己的功德。 如果你不熟悉定，那这个很大的矛盾，那你开始欢喜自己的功德。 不过从自己开始愿自己快乐不是矛盾，这是很有力量的方便。 但愿自己快乐呢，这个不是矛盾，这个很有力量的方便。 不过开始从自己设为自己的功德、自己的厉害，这是大的矛盾。 咁开始思维自己厉害、自己功德，咁呢个系大矛盾。 所以像悲心观，你不是从自己开始， 咁好似悲心观唔系从自己开始。 你是选择一个明显的受苦的人物，从他开始。 选择一个明显受苦人物，咁就从佢开始。 那喜心观也是这样，你是选择很明显的有福报的人，就从这里入法门。 咁起心觀亦都一樣，咁你選擇一啲好明顯有福報嘅人，咁啊從呢度開始。 那慈心观，我们有说明，它有四个缘，悲心观、喜心观，只有一个缘。 咁慈心觀有四個願啦，咁我哋就説明，咁但係起心觀、悲心觀只有一個願。 悲心观，我们有说明，有选择一个受苦的人物开始，那你愿他这个人解脱所有的苦。 悲心觀就係願呢個受苦嘅人解脱所有嘅苦。 那现在，吸引力开始从很有福报的人。 而家起就系从好有福报嘅人。 如果你想赚钱，你选择一个很有钱的人，很快乐，很欣赏他的钱。 如果你想赚钱，咁咪选择一个好快乐啊，好多钱嘅咁啊，欢喜嘅钱。 如果你宁愿智慧，那你选择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如果你希望有智慧，咁你就选择一个好有智慧嘅人。 什么？大修行人， 乜嘢大修行人？ 还是一个对人类很有贡献的人？ 或者一个对人类好有贡献嘅人？ 那你是为他？ 你思维去。 你的愿就是 I am so, really so。牙齿和他什么的都麻痹个程，一个程度，愿这个人物，他所有的福报，所有的好处，不离开他。 咁你嘅愿就系愿呢个有福报、有善法嘅人，所有嘅好处咧，唔离开佢。 巴利文梵文叫所有的 danger。 巴利文梵 attainment，所有的 attainment， 就系所有嘅等级、所有嘅得到嘅嘢。 不管是哪一个 attainment，是钱还是智慧，还是你所最想欣赏的东西。 你係邊一種所得到嘅嘢，無論智慧啊、錢啊，你所欣賞嘅嘢， 它是代表你的理想。 係代表你嘅理想。 如果是钱，你是选择像马先生是马先 马 生， 云， 马云。 如果系钱咁，你就去选择呢个马云。 如果是有功德的，像达赖喇嘛这种人， 如果有功德，就去揾下达赖喇嘛。 不是重要。 唔系重要。 如果是你想做政治，那你是选择一个很有功德的政治家。 你做政治嘅，咁你选择一个好有功德嘅政治家。 他对国家很有贡献。 佢对国家好有贡献。 像那个以前的这个总统哈维尔。 好似以前捷克嘅总统。 也很聪明，也对国家有贡献，不过不一定是，行为很清净的人。 对国家有贡献，咁但系唔一定系好清净行为嘅 人。 不管你求什么，你就选择你的理想。 你求啲乜嘢，咁但系就选择你嘅理想。 你愿他所有的好处，所有的福报离不开他。 咁你就愿佢嘅所有好处，佢嘅福报离唔开佢。 那等候过程是一样， 然后过程就一样。 无分别心，就是破坏现实。 无分别心就系破坏限制。 你跟自性观、悲心观，一样，你是选择几个人物，你喜欢几个人物，中心的几个人物，你导演，愿他们 不离开所他们的所有的，所有的好处，所有的福报。 咁同自身观、非身观一样啊！你系选择你喜欢嘅几个人物，中性嘅几个人物，讨厌嘅几个人物，咁就远去唔离开嘅福报。 那然后就一样扩大所愿， 然后就一样嘅扩大所愿。 我们已经有学过十二个所愿， 我哋已经有学过十二个所愿， 十方向， 十个方向 都一样。那这是基本的方法， 那个基本的方法， 这个基本的方法也不能够讲是不重要。 那个基本的方法不能够说很重要。 初的我们了解越来越微细的， 从初去了解越来越微细。 那你欢喜你所以为是理想的人物， 欢喜你所认为是理想的人物， 那下一步你就欢喜法， 下一步你就欢喜法。 在所有的法里面，佛所教的法是最维系的，最能欢喜的。 在所有法面，佛所教的法就是最微细，最能够欢喜。 所以你可以欢喜这个法，你可以欢喜学这个法的我，我们是很幸运的能够学这个法。 你可以欢喜这个法，欢喜学这个法的我，那我们很幸运可以学这个法。 欢喜所有的东西能够学这个法， 欢喜所有的同学可以学这个法。 最后你就从法到超越所有的境界的究竟法， 最后你就从法去到超越所有境界的究竟法。 所以佛有教这个法来解脱，解脱是可能， 所以佛有教这个法来解决，咁解决才是可能。 佛有教如果我们愿一切众生愿他们乐，我们可以很快乐。 佛有教如果我们希望一切众生快乐，那我们会快乐。 如果我们会快乐，我们可以发慈悲，帮别的，帮自己，帮众生，减少我们的跟众生的所有的苦。 那我们如果自己快乐，那我们可以帮自己跟众生减少所有的苦。 苦乐没有什么固定，苦也没有什么固定， 苦乐没什么固定，苦没什么， 只是一定要了解才能够了解法。 咁呢个系一定要了解先可以了解法。 什么都不固定， 乜嘢都唔固定。 因为什么都不固定，所以解脱没有那么难。 因为乜嘢都唔固定，咁所以解脱冇咁难。 解脱很难，因为我们思维，我们是固定，众生是固定，都是固定的，一定要这样，不要那样。 解脱好难，因为我哋思维我哋系固定嘅，一定要咁，唔要咁。 所以一直在苦里面。 所以一直喺苦入边。 我们决定一件事情，就诋毁另外一件事情。 我哋决定一件事情，咁就唔要第二件事情。 我们很难过，因为一直在决定一件事情。反对别的事情， 我们很难过，一直在决定要一件事情，不要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不了解什么是真的法， 所以不了解什么是真的法。 在真的法有多多法在一起， 是真的法，有很多法在一起， 不可能有一个法源一个法， 不可能有一个法源一个法。 一个法跟所有的其他的法是不能够分开 一个法同其他所有法系唔能够分开， 的。一切法跟一个法也是不能够分开 一切法同一个法都唔能够分开。 这是无量心。 呢个系无量心， 我们都是在这个无量心。 我哋都系呢个无量心。 我们了解这个无量心，那就无量心。 我哋了解呢个无量心就无量喜啦。 因这个无量心就是属于智慧， 因为呢个无量喜就系属于智慧。 智慧是真的，智慧是属于是欢喜的所愿。 那个智慧就系最能够令到你欢喜嘅所愿。 那我们欢喜的所以适合的所愿就是佛陀的智慧。 那个智慧就系最适合令到我哋欢喜嘅所愿，就系佛陀嘅智慧。 我们欢喜佛陀的智慧，我们不会无聊。 我哋欢喜佛陀嘅智慧就唔会无聊。 无聊在梵文这个相方，西的相方叫西叫阿嘎帝梵文，阿嘎帝就是月，我们可以翻译为月。 喜喺梵文就叫做月啦，喜悦嘅悦。 那阿嘎帝就是无月， 无月啦。 无月，也跟无聊有关系， 无月就系同无聊有关系。 因为无缘所以无聊， 因为冇喜悦，所以无聊。 因为有缘所以不会无聊。 因为有喜悦，所以唔会无聊。 那我们有说明这个修自性观，自性观不能够跟嗔恨在一起，有嗔恨没有智，有智没有嗔恨。 我哋说明慈心观唔可以同嗔恨喺埋一齐，有嗔恨就冇慈啦，有慈就冇嗔恨。 两个法不能够在一起。 两个法唔能够喺埋一齐。 不过，智不能够继续长的时间。 慈唔能够继续长嘅时间。 如果有执着， 如果有执着。 所以清净的智就是没有执着的爱。 所以清净嘅慈就系冇执着嘅爱。 这个我们已经有讲过， 呢个亦都有讲。 那个有悲，那不能你对什么众生、什么对象有悲，那你不能够害。 对咩众生有悲呢？咁就唔能够有害嘅心。 如果你故意的害，那就你没有悲。 咁你故意咁去害呢？咁就冇悲啊。 悲跟害心不会在一起， 悲同埋害心系唔会喺埋一齐。 不过你不能够不害，讲的长的时间。如果你不修，你自怜难过自己。 你唔能够长时间修呢个唔害嘅心，如果你冇去唔修呢、这个长时间咁样去自怜自己， 你没有难过自己，你没有自怜自己，你才能够长的时间留在有悲的心。 你冇自我可怜自己咧，咁你先至可以长时间留喺悲心。 所以，如果你有这种痴，你有这种悲，你就能够忍。 如果你有慈同埋呢种悲咧，你就能够忍啦， 你能改。 你能够堪忍啦。 结果，你就能够真的欢喜法。 咁结果就系你能够真正欢喜法。 因为佛教最高的法就是忍。 因为佛教最高嘅法就系忍。 你能够忍，才你能够修，痴跟悲。 你能够忍，咁你先可以受持同埋悲。 所以慈悲是跟修忍是一个过程。 咁所以慈悲同埋修忍系一个过程。 我们不能够修慈悲，我们会发脾气，我们会害自己害众生，因为我们没有耐心，我们不能够忍耐。 能够修持会害自己害众生，因为我哋冇耐性，唔能够忍耐。 因为我们不能够忍耐，所以我们无法了解法。 因为我哋唔能够忍耐，咁所以无法去了解法。 法就是忍耐就是法。 法就系忍耐，忍耐就系法。 那你能够修慈悲，你就能够忍法。 你能够修慈悲，你就能够忍法。 忍法就是最高的修行。 忍法就系最高嘅修行。 忍法就是人平等。 忍法就系去忍平等。 平等是属于法，不是属于我们众生。 平等系属于法嘅，唔系属于我哋众生。 如果你这样了解，你才能够转你的心的了解，从众生到法。 如果我哋咁样了解，先可以转我哋嘅了解，从众生去到法。 那你们是修净土法门？ 咁我哋修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就是这个道理。 净土法门就系呢个道理。 因为你能够忍法、忍平等， 因为能够忍法，就可以忍平等。 你能够欢喜法， 能够欢喜法， 欢喜法就是欢喜平等。 欢喜法就系欢喜平等。 欢喜平等在你自己，欢喜平等在一切众生，欢喜平等在一切世界。 欢喜法系自己，喺众生，喺一切世界。 这样你扩大你的欢喜，它会保护你所有的法门，特别净土法门。 咁样我哋扩大法咧，就会保护我哋所有嘅法门，特别系净土法。 所有的真的法门都是代表佛陀的智慧， 所有真嘅法门都系代表佛陀嘅智慧。 因为佛陀的智慧无量，所以那么多法门。 因为佛陀智慧无量，所以有咁多法门。 他们的矛盾不是法的错误， 佢哋嘅矛盾唔系法嘅错误啊。 这是佛陀的厉害，佛陀的智慧。 系佛陀嘅厉害，佛陀嘅智慧。 因为你没有这样的思维，所以你还会有矛盾。 因为你冇咁样思维，咁所以仍然有矛盾。 所以佛是很有智慧，讲的从初的到越来越微细。 所以佛系好有智慧咁去教嘅，从初去到微细。 最微细的就是法。 最微细嘅就系法。 法跟法性是不能够分开的。 法同法性系唔能够分开。 不过我们的法跟法性又不相应。 因为我哋法同埋法性又唔相应。 所以我们要欢喜法性，才能够修真的法。 我哋欢喜法性先可以修真嘅法。 欢喜法性，这是佛教净土的方便。 欢喜法性呢个系佛教净土嘅方便。 这个欢喜法性是真的法门，不过要了解这个法。 欢喜法性系真嘅法，不过要了解法。 你欢喜法性，你就欢喜究竟法， 欢喜法性就欢喜究竟法。 因为你欢喜究竟法，你就能够顺究竟法。 因为欢喜究竟法就能够顺究竟法。 如果你不欢喜究竟法，你怎么能够顺究竟法？ 如果你唔欢喜究竟法，点样顺究竟法？ 欢喜究竟法要慢慢学， 欢喜究竟法要慢慢修， 要用智慧学。 要用智慧学。 如果你决定一定要这样，不要那样，那意思是你还无法用智慧。 如果你决定一定要咁，唔要咁样样，咁就系你冇法用智慧， 你没有办法用无分别智慧， 你冇办法用无分别智慧。 在无分别智慧里面都平等，不过平等里面还是有不平等。 喺无分别智慧入边系平等嘅，不过平等入边有不平等。 了解在，不了解在平等里面不平等，这是佛陀的厉害。 了解平等，然后不平等，呢个系佛陀嘅厉害。 虽然留在平等，它能够思维所有的众生都不平等。 虽然留喺平等，不过可以思维所有众生嘅不平等， 所以它能够度无量众生。 所以能够度无量众生。 如果你多多欢喜那些佛陀的功德，你就跟那些功德相应。 如果你多多欢喜佛陀嘅功德，咁你就同嗰啲功德相应。 那这是修习心观的好处。 呢个系修起心观嘅好处。 你欢喜，你的欢喜的范围，你要包括在里面。 欢喜嘅范围包括喺入边， 佛陀的智慧的境界， 不同智慧嘅境界。 不是众生的普通的境界。 唔系众生普通嘅境界， 不过你还是要跟从众生开始， 不过仍然系由从众生开始。 因为众生就是所有的烦恼的根本， 咁啊，众生就系所有烦恼嘅根本。 没有众生那就没有烦恼， 冇众生就冇烦恼， 因为众生无量，烦恼无量， 咁啊，众生无量，烦恼无量。 在无量无量烦恼，佛还能够思维平等平等， 喺无量烦恼佛仍然可以思维平等平等， 这是佛陀的智慧。 呢个系佛陀嘅智慧。 这个智慧不是我们普通的众生能够了解， 呢个智慧唔系普通嘅众生可以了解。 不过这个智慧是我们普通的众生能够欢喜， 但系呢个智慧，我哋普通嘅众生能够欢喜， 越欢喜越好。 越欢喜就越好啦。 因为你欢喜，发的功德，你顺那些功德。 因为欢喜发嘅功德，咁所以你顺呢啲功德。 你欢喜众生的功德，你就不需要很勉强，你就是顺那些功德。 你欢喜众生嘅功德，咁就唔需要好勉强，咁你就顺嗰啲功德。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欢喜众生的功德，没有办法欢喜法的功德，所以我们还会有嫉妒。 因为我哋冇办法欢喜法嘅功德、众生嘅功德，咁所以会妒忌。 嫉妒是嗔恨心， 呢个嫉妒就系嗔恨心。 因为我们有嗔恨心，所以我们可以害众生。 因为我哋有嗔恨心，咁所以会害众生。 因为我们可以害众生，我们无法，欢喜众生的功德。 咁我哋仍然会害众生，所以无法欢喜众生功德。 因为我们不欢喜众生的功德，所以我们跟众生的功德不相应。 咁我哋欢喜众生嘅功德，咁所以同众生嘅功德唔相应。 因为我们跟众生的功德不相应，难怪我们跟佛陀的功德不相应。 咁我哋同众生嘅功德唔相应，咁就难怪我哋同众生嘅功德。 因为 佛陀的功德不相应， 佛陀的功德是超越所有的众生的功德， 嗯，佛的功德就超越所有众生的功德。 所以从欢喜众生的功德，你就修无量欢喜，无量欢喜就是佛陀的功德。 咁所以从欢喜众生的功德就生无量欢喜嘅，咁呢个就系佛陀嘅功德。 佛陀的功德就是他的智慧， 佛陀嘅功德就系佢嘅智慧， 没有智慧，没有功德。 冇智慧就唔会有功德。 虽然我们勉强修功德，如果不用智慧，那些功德很有限制。 所以我哋勉强咁去修功德，咁如果唔用智慧咧，咁嗰啲功德好有限制。 我们顺佛陀的无量功德，我们的功德的力量越来越增加。 我哋信佛陀智慧功德，咁我哋嘅功德咧嘅力量越嚟越增加。 那我们的心能够很越来越稳定， 我哋嘅心就能够越嚟越稳定。 这是净土法门。 呢个系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是在欢喜佛陀的功德， 净土法门就系欢喜佛陀嘅功德， 佛陀的功德就是他的净土。 佛陀嘅功德就系佢嘅净土， 在这个净土里面， 喺呢个净土入边， 可以建立自己，可以建立一切众生。 可以建立自己，建立一切众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OK。